希望加快对接步伐，进行全域合作研究，尽快启动合作项目，实现双方共同发展。随后，河北省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行进行了实地考察。 树正气，讲团结，聚合力，促转型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十二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六省八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十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工作不探讨，在这里我是将会长到老。曾在这都市编织我历史，繁盛里充斥，仍热爱都市，缤纷里靠倚，怀念这真挚。

心里。 请收敛我们来世事， 亲爱的亲爱的别为我哭泣， 亲爱的亲爱的别为我伤心。 你依然出现在我的梦里， 当你想念我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我不再想你。当你忘记我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我也忘记你。无论我何在，以为我